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10月26号啊，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一项新的消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他认为呢，加工的这个肉制品被列为了致癌物哈、啊，导致癌症的产物，致癌物是一类的致癌物，而红肉啊列为了较可能致癌物，是2A 类的致癌物。那么这一下让很多人都特别的哗然，到底该不该吃红肉了，能不能吃加工的肉制品。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所的副主任医师于晓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呢就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正好于晓辉来哈，首先欢迎一下于晓辉。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每一次周二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电话来连线疾控中心，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正好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也麻烦您哈，首先先把这个最新的北京的疫情情况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好的。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45周的疫情。2015年第45周，也就是2015年的11月2号到11月8号，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5种，一共是1673例。死亡5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了11.84%，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上升了3.28%。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梅毒和病毒性肝炎，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3.50%。与前一周相比呢，传染病发病数下降了2.73%，全市的疫情整体平稳。 这是最新的疫情啊，非常感谢于晓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哈。这个不知道于晓辉看了这个10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这个国际癌症机构啊研究机构发布的这个报告的时候，你的第一感受，因为您是从事这个食品营养方面的研究的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知道您看了这个第一个感受是不是跟我们普通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啊，连肉都不让吃了，有没有这种特别惊讶的这种感受呢？ 我想是这样，因为我们是搞这个的嘛，所以他发布有一些相关信息呢，我们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我是想如果要是新闻机构或者是百姓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可能会有些误读， 是 有一些引起一些恐慌。 是，所以我觉得请您来哈，也是正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啊，正确的解读。首先我们来说说啊，这个首先他把2类肉哈、啊。做了一些这个标记。首先第一个是加工肉制品，咱先不说这个，因为加工肉制品好像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能知道它可能不太健康，多多少少。关键是红肉，所谓的红肉是咱们理解的，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从这个肉的颜色上来看是红色的，像鸡肉和鱼呢就是显然是白肉，是这样理解吗？ 对，实际上红肉主要是指哺乳动物的鸡肉，比方说刚您说的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它呢是在做熟之前，它的肉色是呈红色，所以我们一般叫它红肉。对，但是白肉呢，一般就是指禽肉， 禽类的， 鸡鸭、鹅这种，还有那个水产 啊， 鱼啊、虾呀、贝类呀等等这些，它们做熟之前呢，应该是呈白色的， 是， 所以我们叫白肉。 您看啊，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您呢？往前推好几十年，那时候买肉还凭本凭票，对吧？都是知道它是一个人类获取营养当中必须的。那么这一件它为什么会说红肉是2A 类，就是较可能致癌物，他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首先呢，我们是先要了解一下它这分类是怎么分类的。它这分类实际上和我们想象的分类，就说它是致癌物，是不是就是马上会致癌？致癌能力非常强，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分类。国际癌症研究所呢，它的分类呢，它是把现在研究的这些 与人类致癌性相关的这些化合物呢，它一共分成了五种。 嗯。 它的分类呢，就是说它研究对人类有致癌性这个证据非常充足， 嗯， 非常确凿的， 嗯， 那么确凿程度越高，它就分为一类。 嗯，有证据。 有证据， 嗯、 对。但是它这个呢，只是说我。他的这些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呀，或者其他的实验室资料，说明对人致癌性是有的，证据强，它分为一类。 嗯。 那么对人的证据不足，但是对实验动物有致癌性的，那它是分为二 A 类，这么依次往下推的。 嗯。 所以就说的，它的分类和我们想象的致癌的程度的强弱，或者是快慢。是不一样的， 嗯， 它只是说证据的强弱， 证据的强弱、啊， 对对对。 那很多人会说，那人家是找出证据来了，看来是吃红肉真有可能会导致癌啊。 现在是他是把加工肉类， 嗯， 放成的是一类、 嗯、啊、嗯， 也就是说呢，他对人的致癌性，他的证据他认为是比较充足的。刚才也像您说的，加工肉类，嗯，其实我们以前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观点、 嗯、对 其实我们以前也知道加工肉类会含有一些致癌物质、 嗯、 过量食用的话会引起癌症的风险增高、 嗯、 但是红肉实际上目前呢它没有定论所以它是给放在二 A 类的、 嗯、 也就是说呢它跟癌症的这种直接的人体的联系它其实没有找到非常充足的证据、 嗯、 只是实验动物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实验动物的结果要外推到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那么说动物得了人就一定能得 对 是吧 对对对而且呢他这个研究中心在研究的时候他也是主要是以这个单一的这红肉这种单一的因素为主要的一个、 嗯、 分类的依据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癌症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一个是时间、 嗯、 不是说马上就得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还有一个除了跟饮食结构以外关系相关以外我们知道比方说和你的遗传因素啊、 嗯、 环境因素啊、 嗯 还有比方说精神心理的因素啊、 嗯、 还有你个体的差异、 嗯、 这些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对对对 嗯所以他呢可能在实验室当中只对红肉做了一项研究对吧然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 对、 啊、我们也看到了哈比如说今天呢说到这个红肉白肉包括说到了这个加工的肉制品那我们其实在原来的一些知识当中啊包括一些媒体宣传当中对于加工肉制品也听了很多了最常听说的就是咱北京到夏天非常红火的这个烤串市场就是我们知道烤羊肉串哈、啊、甭管是羊肉串还是什么肉串说长时间吃碳烤食物是有可能得癌症风险的这个好像大家都有共识哈、啊、 对 这个当时是说它里边会有一些化学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有害是吧 对是、 嗯、 因为这肉制品在高温加工的过程中尤其是焦糊的时候、 嗯、 它会产生一些像苯丙芘啊、 嗯、 杂环胺啊等等这些物质、 嗯、 那么这些物质呢是属于致癌物 嗯 啊那么这些食品里头含有少量的这种致癌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只是偶尔吃、 嗯、 身体还是能给代谢掉的、 嗯、 但是我们要长期吃大量吃、 嗯、 那确实呢就是患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患癌的风险增加可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长期吃和大量吃又是没法界定的一个数值吧 对现在实际上、 嗯、 这个癌症研究机构它现在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 嗯 世界卫生组织说呢将会在对这份报告进行评估以后呢、 嗯、 再给大家一个暂时的指导 嗯 实际上我们国家呢大家知道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 嗯、 对它呢给了一个膳食平衡的一个量、 嗯嗯、 实际上那个里头是有对我们每天吃的这个肉是有一个量的一个要求的、 嗯、 我觉得如果咱们遵照它那个量吃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点风险没有的 它的量给的特别少就是一天啊这个大概也就是一个手掌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这个红肉的这个量 嗯，它还不是红肉它 是 指的 全部肉 不是它是这样、 啊、 它分的是畜禽肉呗 嗯 就是说这两种 啊、 你加在一起一天的话一两到一两半50到75克 嗯 那你还可以吃呢50到100克也就是1到2两的水产 嗯 也就是说因为实际上水产我们是更推荐的、 嗯、 而且在我们调查中发现实际上水产我们摄入量是不足的 嗯 所以实际上中国营养协会也是更建议我们增加水产的量、 嗯、那原来我们对于肉都知道啊吃多了肉顶多也就是肥胖啊，然后呢，可能还会带一些这个血脂的问题啊。他从来好像没跟癌症这么恶性肿瘤联系在一起啊。 是好没有确切的。我刚才说呢，也是哈，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呢，癌症呢，红肉呢可以直接导致癌症。 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因为红肉，我们说呢，它本身呢含的脂肪比较高，尤其是它里面含的饱和脂肪比较多，所以常吃像您刚才说的会引起肥胖啊，血管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哈。那么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是吃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高脂肪啊高蛋白的饮食，你必定要，因为你总能量需求是一定量的，所以你必定要减少其他的，比方说含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那么这种高能高脂低膳食的饮食呢，长期来说呢，可能会引起一些致癌的因素的影响作用，我想可能会增大。实际上临床呢，他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饮食的人呢，患结肠癌或直肠癌，就我们说大肠癌的风险会比其他人高。临床医生呢也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研究吧，他说呢，有可能是因为呢，这些东西呢会对肠道的一些大肠的菌群的平衡产生影响。那你菌群平衡失调以后，有益的菌少了，有害的菌增加 了， 对，它可能是由它们产生的一些致癌物质影响，所以会引起相关的肠道，尤其是大肠的一些相关的癌症的患病率风险会增加。 因为好像我们每年发的这个健康白皮书也看得出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就所谓的大肠癌的患者哈，也是逐年上升哈， 而且有年轻化的 年轻化，然后男性可能多于女性一些哈。当时还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科普的时候也说，这个饮食过于偏重肉食哈，单一，然后过于精细，这可能都是导致大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今天正好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所的副主任医师于晓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前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这个报告哈，关于加工肉制品和红肉可能成为这个致癌物。当然了，它是区分了这个加工肉制品为一类致癌物，而红肉呢列为了较可能致癌物。那么目前我们来看哈，这一次这个发布这个让大家关注哈，就是我们从来没对肉可能这么想过，一直以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哈，这吃肉嘛，然后生活水平好了，不是才是大口吃肉啊，大碗喝酒的那种感受哈。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目前就是从它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说，它做的一个实验哈，据您了解，动物上的实验那种致癌的数据是不是也没有公布？ 反正我现在是没有看到相关的数据。我觉得这个他们现在这个癌症研究所，它现在之所以公布这个哈，实际上它就是即使在他的报告里头，他也并不是说不让人们吃红肉了，他而且他也提到了红肉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对人类是有营养的，只不过呢他呢是看到了现在从全球来说呢红肉的消费量越来越高，我觉得他的一个警示作用可能更强，就是说希望人们呢减少红豆的摄入量，这样的话降低相关的患病风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这次发布的主要目的。 那私下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有一种朋友聊天啊，闲聊天可能没有太多证据，他说你看欧洲人经常是牛排啊，那可能红肉吃的更多哈，那是不是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那个肉的摄入量比咱们中国人啊亚洲人群可能摄入的还多，他们可能风险更大，会有这种可能啊。 这个呢，所以目前也是业界正在争论的这个问题，到底红肉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所以目前来说呢，实际上它并不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因为现在西方也主张要逐渐要向东方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东方的饮食结构，也就是我们传统饮食结构，实际上是以谷类蔬菜为主的，就是说还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西方的饮食结构是以肉食啊肉类为主的。那么因为他们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就尤其是跟慢性病相关的这些疾病越来越高，所以他们也是希望呢逐渐的改变他们的饮食结构，多学学东方的这种饮食结构。 是，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就是目前来看哈，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亮了个黄灯啊。 对，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可能更大。 警示意义更大，然后对于咱们这样的处于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哈，当然了，从这个温饱到小康哈，大家对于肉的摄入可能是有突飞猛进的这种过程，还是希望大家养成一个 培养或者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 对，实际上我们无论谈什么哈，我们就是在搞营养的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绝对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膳食，所谓膳食就是食物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任何东西任何食物都有它自己的营养，就是人体对人体有益的方面，但是如果你要食物过多的话，肯定是对身体有害，所以最重要的是要食物的品种要多，我们说要吃的杂，但是呢量要适量，这是 多哈， 对对对，这是保持健康的一个关键。 那说到这儿，咱们就比如说合理的这种膳食结构来说哈，咱先说这个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到的这种加工肉制品和这个红肉，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加工肉制品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尽量少吃？ 对，加工肉制品呢，他们也是提到呢，尽量少吃，如果不能不吃呢最好不吃，因为加工肉制品呢，我们知道它在加工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那你少吃的话没关系哈，偶尔吃一次没事儿，但是你要长期的大量吃呢，可能体内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那么就会对健康带来一定的危险。 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加工肉制品啊，刚才提到了说烤串算一个啊，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火腿啊，南方的那种那个风干的火腿， 对 啊，肉罐头其实都算是加工肉制品哈。 对，就是凡是对这种肉制品进行熏制啊、腌制啊。或者是风干呀、还有发酵，比方说新疆有那种发酵的那种肉，还有呢就是为了风味改善风味啊，或者提高它的保存，往里头添加一些化学物质啊，那么这些做成的这种肉制品呢，实际上都是加工肉制品。 加工肉制品啊，那像这类的我们尽量少吃哈。 对，我们尽量少吃，但实际上我看相关的，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可能这种食品加工企业也挺关心，他们也都出来说话哈，实际上对他们呢也是一个提醒，他们呢我想呢也通过这件事呢，他们可能也是会提高改善工艺啊，然后降低这里面相关的我们说的一些可能的致癌物的那个这种成分。当然加工肉呢确实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呢它是可能是比较方便但是多多少少呢可能会对健康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呢偶尔吃没问题，但是不要长期过量的食用。 那对于红肉来说，那就是看来就是咱们中国这个营养膳食结构当中这个指南所提倡的啊，就是量首先要控制。 对，一个是量控制，还有一个因为咱们商的膳食指南说了哈，咱每天是红肉和白肉，就禽肉和禽畜肉哈，一共那一天吃1到1.5磅，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调换一下它的结构，比方说今天吃猪肉，明天吃鸡肉，然后后天吃羊肉哈，因为实际上猪肉红肉和白肉或者是包括红肉本身自己里边有分的羊肉啊、猪肉啊和牛肉，它的营养成分还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红肉呢，它的脂肪含量会高一些，尤其是这脂肪里头的饱和脂肪酸呢占的比例呢又会更大一些，那我们知道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呢，它对血清的这种胆固醇呐、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些升高的话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危害的。 是是是， 对，但是红肉里呢又分，像比方说猪肉呢它的脂肪含量又更高一些，羊肉呢稍微少点，牛肉最少，白肉和红肉比起来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就要低一些，相应的它的里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呢占的比例呢也少一些，那其中尤其是我们说的水产，为什么营养协会提倡我们多吃水产，那水产里面含的脂肪更少，而且一些鱼类尤其深海鱼它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常说的什么 DHA 啊，这些东西呢它呢是含量是高，那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对我们心血管保护心血管啊，调节血脂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一个是量要注意，还有一个这个结构之间可以互相换， 就是搭配着吃， 搭配着吃、 这个可能更好。 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怎么做 怎么做也不一样， 对对对， 是吧， 怎么做也不一样，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烤串啊就直接这种烧烤会带来一些致癌物，所以我们还是说呢这些肉类呢最好用煮啊炖啊这种方法，最好减少或者避免这种炸呀、烤啊熏啊这种方法。 所以您看那个前一段时间所谓韩剧特流行的时候，所谓的炸鸡啊， 炸鸡就啤酒， 对，炸鸡就啤酒，咱先不说啤酒，关键鸡肉刚才算是白肉哈， 鸡肉是白肉， 对，当然这种炸鸡的这种烹饪方法就肯定不如炖的， 对对对， 有营养啊， 是 啊，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哈。 是， 说到这个鸡肉，可能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老百姓，正好您来哈，也算问一个稍微尖锐点的问题，很多人对于鸡肉呢都知道白肉好，红肉看来是不如白肉好啦，但是你看商场里边卖的鸡啊，那个特别肥哈，有很多老人就会说，小时候哪没见过这么快就成熟的，然后加上媒体报道中那么肥的鸡肉，这个不会对身体有太大好处，还是宁愿吃红肉。我不知道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这种担心没有？ 我听过，但是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也自己很抱歉没去养鸡场去看了去，到底他们的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是觉得呢，我们选择呢最好还是要选择大的超市，名牌的就是企业，大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呢多少呢在安全上，食品安全上呢还是一个保障。 所以我觉得去大超市去选哈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就像吃鸡蛋一样，现在流行普通鸡蛋、柴鸡蛋、土鸡蛋啊，就觉得认为散养的鸡可能肉质虽然说更健壮一些，个儿小一些，但是它还是很健康的哈。咱们先那就此而言，如果是按照国家正常生产的话，理论上来讲，那肯定是鸡肉白肉比红肉好很多，是吧？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没有绝对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一个搭配。实际上，不同的食品它是有自己的特点。我刚才说呢，虽然白肉呢比红肉它的脂肪含量，尤其是饱和脂肪含量低，但是红肉它也有自己的好处。比方说红肉呢，除了跟白肉一样哈，比较含有人体必需的这种蛋白质啊，脂溶性的维生素啊哈。那个维生素 B1 啊 B2 这种 B 族维生素以外呢，它含的矿物质也特别丰富，尤其是铁呀、锌啊这种，而且它的这个比如说铁，它呢叫血红素铁，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红的，实际上就是因为它那个鸡肉里头含有肌红蛋白，那肌红蛋白主要成分是铁，所以呈现出红色，而且它这个铁呢是因为是这种血红素铁，所以人体比较好吸收和利用。比方说因为有些人吃素嘛，他就说其他的有些菜里头铁也比较高，但是它那个铁呢不是血红素铁，可能人在吸收利用上呢就会差。 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对于比方说我们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尤其是比方说青春期的一些女孩有可能有缺铁性贫血的，那么实际上呢这种红肉呢还是补充铁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所以我是想呢，不同的肉有不同的特点，如果你本身血脂就有异常就高了哈，那我可能是应该少选一些红肉，尤其是猪肉哈，那我们增加一些其他的白肉，尤其是水产的量。但如果你要是缺铁性贫血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选一些红肉，通过它的这个铁来补充。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多说两句，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在饮食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选择和习惯，比如说有些人啊，我不吃内脏啊，因为欧洲很多人不吃内脏传来，然后人家说其实内脏补铁也是最好的哈，就是尽量的时候别多吃，但是该有的时候可以尝吃一点，对身体有好处。 对，所以实际上，真是就在食品，无论是食品，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还是从营养的角度考虑，还是那句话，食物要多样，只有这种多样平衡膳食哈，各种都吃，但是不要每样都不要吃太多，那么才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目前有没有消息，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会对他们出的这个报告做一些重新的解读或者数据上的这个公布吗？ 我看相关的，他们世界卫生组织说呢，是因为这个，他可能不光是在中国， 对对对， 在全球大家可能反响都比较强烈。他们说呢，会对他这个结果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对到底我们应该吃多少红肉这种量哈，做一个指南式的一个解读。 所以我觉得等着他那个报告出来之后，可能会更能指导我们一些生活的这种选择哈。您一直在说这个膳食结构可能更为重要一些，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一些人自嘲说我是肉食动物，我就每顿饭离不了肉不行哈，但是每顿饭都加上，您尝尝，您有机会可以算算哈，这肉按说是应该算是在做之前的那个重量， 生食的生肉的可食部，也就是说，比方说排骨，它是指的可以吃的那部分，刨去骨头那部分，那每天无论是红肉白肉， 等于包括水产品，一天吃3-4两吧，我觉得应该也就够了。 也够了哈。 对。 有些东西做完了，有些肉做完了之后显得少哈，其实还是希望它做之前那个重量来做的哈。 对，实际上我可能我想可能这人类进化过程可能就是就是本身人是一个杂食动物嘛，但是可能还应该是确实以谷薯类以蔬菜为主。 嗯， 实际上咱们古代的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咱们知道《黄帝内经》上很早就提出来了嘛，五谷为养，就说谷类应该是吃的最多的哈，然后只是肉给它只是说五畜为益，就是只是补益。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于小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谢谢您。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明天我们的健康北京。